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农历8月1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2022届毕业生就业服务创业季启动。 本月22号起，北京全面启动流感疫苗接种。 本市电动自行车预约登记以来，效率大幅提升，本月底便民服务点数量将增加到500多家。 市属公园推出35项主题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北京高校2022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季启动，即校企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为提高供需匹配度，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双选会大厅特别开展了校企对接交流会，100多家用人单位和80多所高校代表围绕毕业生招聘展开洽谈。北京工业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兼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学金表示， 短短的十几分钟，我看得有20家左右的企业都在排着队在问，他们比较关注学生的专业还有学生人数啊，希望还是跟学校建立更稳固的关系，每年持续的接纳毕业生，然后也关心今年疫情常态下的招聘会啊宣讲会的这种方式。 对接会上，很多企业的目标也很明确。瑞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侯涛表示， 跟信息化相关的通讯、电子、计算机、软件工程，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为方便用人单位查询了解各高校相关情况，北京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数据库已经上线。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介绍， 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性的查询，比如说生源的信息、学科的专业、毕业生的数量等等，这样一些用人单位比较关注的，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的给大家提供服务。 今年下半年，围绕就业创业服务季活动主题，依托北京高校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市教委计划组织北京地区各高校面向2022届高校毕业生举办线下加线上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系列专场招聘会380多场，持续不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选择机会。 新学期双减系列政策在全市中小学落地实施，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近日对双减热点问题作出回应。新学期上课时间调整，小学不早于8:20，中学不早于8点。 上学时间延迟了，家长的上班时间却并没有延迟。对此，李毅表示，学校要按照原来的时间点开门，学校要安排好孩子送到学校后到正式上课的时间，为孩子合理安排户外运动或户内阅读等任务。 新学期中小学每天开展至少2小时课后服务，有家长提出，是否一周5天必须每天都要参加呢？对此，李毅表示，课后服务并不是一刀切的，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或者每天都要参加，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 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月22号起，北京全面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对本市60岁及以上京籍老人和在校中小学、中专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和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实施免费接种。 市民如果需要查询预防接种门诊地址，可以拨打北京市卫生计生热线电话12320咨询，也可以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或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两区建设1周年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本市第一批10家研究型病房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将逐步推进研究型病房优质高效发展，建设1到2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医院。 为了加快推进本市研究型病房优质高校发展，北京市将加强在中医药、儿科等方面的专业布局，择优建设第二批和第三批研究型病房。对于研究型病房承接的技术先进、成药性好、能够落地北京的创新药，加大从临床试验、上市到纳入医保等全过程的支持力度。 北京普惠健康宝从7月26号上线以来，受到北京市民的广泛关注，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80万北京市民参保。需要提醒的是，投保通道将于9月30号24点关闭。 北京医保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腾讯微保、京东和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五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9月11号，本市各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以来，站点排队情况有所缓解，办理效率得到提升。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昨天探访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来听报道。 您这个呢，把那车推里边的，这填表然后排队。 上午10点，在东城交通支队天坛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前，十多位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排队等候。今年10月31号，本市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将结束。近期有不少市民置换新车，集中上牌。他们说， 速度还行吧，操作方便，上个牌照以后骑着就无忧无虑的了。 上牌， 这是我预约上的 二维码， 挺简单的，也挺方便的。 都带什么材料？ 身份证、买车的发票、加合格证就行了。 9月11号起，全市19家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市民需下载北京交警 APP 进行预约后，才能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天坛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站长张克祥说， 群众可以按照他的预约时间来我们上牌，通过预约制以后，现在人比原来少多了，原来是上一牌子最少俩小时，现在估计半个多小时，避免人员聚集。 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现已达到315家，九月以来本市每天办理超过10000辆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业务。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牌证管理中心副中队长贾必章表示， 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拓展便民服务点数量，计划是在本月底前推行到500家以上。提示一下，对于新购置电动自行车的这部分车主，您不用急于在这段时间扎堆进行办理，您在10月1日以后呢，也可以正常进行办理。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三项高频提取业务和事项即日起可以实现网上办理，基本做到零材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次通知规定，当职工在网上平台申请购房、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时，可同步选择今后的约定提取业务。市公积金中心住房公积金归集执法处处长顾峰说， 按照以前的这个做法呢，他需要到我们柜台呢去办理一个叫约定提取，就约定我这个首次提完之后，以后呢定期按3个月或者按半年，把他账户里的余额打到他的这个提取的这个公积金用卡里去。现在呢，我们就优化到网上了，他在办理他的这个购房提取的时候，他可以勾选一下，通过网上去办这个业务，这样我们定期就会把钱划过去。 除了初次提取的职工，已经办理过提取业务的职工，在提取事项有效且有剩余额度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约定提取。顾峰说，以前需要到柜台办理的职工配偶提取业务，也可以实现网上办结。 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北京市民政系统校验他的婚姻关系，他就不用提供任何材料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关联在一起，他的配偶就可以零材料在网上全程办理自己的提取。 除此之外，非本市户籍人员公积金账户在本市封存半年以上且没有在异地继续缴存的，销户提取也可以全程网上办结。顾峰说， 很多人他离开北京的，他原来要办的话得来一趟，成本很高，现在我们是可以查询咱们的职工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他有没有公积金账户，我们也通过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系统在核验他的户籍，这样这部分人通过网上去核实之后，他就可以在网上全程办理，也是零材料。 国庆将近，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将再次花团锦簇，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公布了今年国庆花卉布置方案，多个植物新品种将为花坛增添丰富色彩。目前花卉布置已经进场施工，预计在9月25号左右完工亮相，与市民共庆佳节。 国家大剧院和国家话剧院昨天联合宣布，双方合作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这部由田沁鑫编剧和导演的话剧作品将以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时广播直播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再现新中国第一代广播人的传奇故事。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35项月圆京城情系中华主题游园活动，分为现场活动和线上活动两大类。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现在实行 75% 限流，请大家提前网上预约，实名购票，按预约时段前往公园。 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昨天开幕，200盆盛放的桂花装点颐和园。今年的颐和秋韵桂花节将横跨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三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 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了解到，朝阳区在今年年内将持续推进新建公园绿地建设，窦各庄城市公园东园和官庄公园将在10月1号开放，金盏森林公园一期也将在10月底迎来试开放。 中国邮政壬寅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昨天在京举行，仪式中公布了壬寅年生肖虎邮票图稿，并启动邮票印制，宣告生肖虎年邮票投入生产。明年1月5号，壬寅年特种邮票将正式上市发售。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5号刊发的一篇报道说，截至本周，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66万3000例，这意味着大约每50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出台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招用符合条件农村劳动力每年补贴24400元。 北京青年报关注神舟12号载人飞船今天返回地球，天舟3号货运飞船今日择机发射。 新京报报道，全国超过10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都居全球第一位。 新华社消息，截至昨天下午4点，厦门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5分钟，北京新闻7点15分开始播出，重点关注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5年规划发布。 无论在国内还是欧美国家，限糖控糖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代糖到底是什么？代糖食品是健康食品还是智商税？到底应该怎样健康摄入糖分？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朝阳法院近日审理一起与美容贷相关的诈骗案，这起案件今天上午在朝阳法院一审宣判。美丽陷阱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将邀请到法官和您说说小心美容贷陷阱。 整点快报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发布，故宫敦煌特展开幕，本市第一个以古建修复为主的培训班开班，相关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11黄金周火车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铁路车票预售期为15天，旅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电话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 具体起售时间可以通过12306网站查询。目前北京六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北京西站8点起售，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10点起售，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12点30分起售，清河站下午4点起售。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7.2 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摄氏度上下。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遮阳防晒还需引起重视。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7.2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20，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于飞、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政策要求在校内开展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记者调查学校资源不均衡是否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 那最后就是学生的视野也不一样，完了这好的越好，差的越差。 朝阳区安利路以临时建筑拆除后有残留侵占人行道，居民期待及时清理。 原来他估计就是个墙头啊什么呀，就没拆净，人行道到那就断了。 居民反映海淀区阜成路高架线入地工程结束后，路面破损严重，影响交通出行。 全都碎了之后反正就是坑坑洼洼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规定，学校要做好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师资源的统筹，将课后服务时段分两个阶段进行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其中第一阶段完成体育锻炼，第二阶段开展课业辅导和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但市民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学校掌握资源不同，开展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的实际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别，进而带来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的调查报道。 9月14日下午5:30，海淀区的中关村第一小学刚刚放学，学生马佳告诉记者，这学期学校组织的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 以后都会有一个拓展课程，就是比如说今天就是打篮球啊什么的。 喜欢吗？ 喜欢。 学生家长高先生说，中关村一小开展的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丰富多彩。 学校里面有很多这个运动队啊，打球的呀，吹拉弹唱的呀。这不挺好吗？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关村一小对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充分调动了学校资源。这类活动不仅种类多，而且有含金量。 就是周二、周四、周五都上了拓展课程，每次课的都不一样，有的是艺术课，有的是体育课，有的科技课。比如说周一有可能是大咖课程，大咖课程就请了一些科学家来上的课程。 在东城区，石家小学组织的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高年级部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开设了40多种活动供学生们选择。 有40多种这个课外班，游泳、健美操、小球马拉松、机器人、3D 打印，然后百变纸筒、立体纸艺、秘密花园、动物世界、硬笔行楷、影视欣赏、朗诵班。 不过并非所有的小学都能开展如此丰富多彩的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平谷区德汉实验小学是一所民办小学，学生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学校资源有限，这类活动开展的比较少。 只有每周五下午是社团课。 平时呢？ 平时没有。 火仙镇中心小学是一所乡村中心小学，学校老师表示，为弥补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的资源不足，学校只能加强体育活动， 就是比较注重这个体育这块，然后有篮球、打花棍一些特色的项目。 除了受资源限制外，部分小学活动场地受限，直接影响到各类活动的举办。西城区白云路小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操场小，学生多，而一般一年级、二年级的在教室里，大年级的做完操以后，小孩可以进操场再练习。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初中开展的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存在的问题与小学相似。在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看来，因为学校掌握资源的差异，的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 那最后就是学生的视野也不一样，完了这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就这个结果。你的学生的视野、综合素质、综合能力，那恰恰不是靠学校简单教育来的。孩子的人格塑形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占了主导，所以他有资源跟没资源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占有资源不同造成的教学差距，到底该如何填补呢？记者致电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问题呢，我这块解答不了，因为您这个等于是因为政策就是出台以后产生的一些现象。这个我建议您打12345反映一下，因为12345就是我们的那个能受理问题的电话。 您像咱们教委是哪个部门管这个呢？我能不能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主管双减政策的部门，就是如果您要他受理问题，您可能只能打12345。 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市民服务热线12345，工作人员表示将联系教委。那么，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吉看来，需要政府部门来保障教育资源的平衡分配。 如果把课后服务作为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教育部门所需要保障的一部分教育，甚至把它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它就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课后服务变成是进一步推进双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应该由政府部门来保障课后服务的资源，包括经费、师资配备、活动开设这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北京，让所有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区县的学生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那就应该由整个北京市来出相关的经费。 事实上，这样的措施在北京之外其他地区已经落地。熊丙吉说， 类似的像在深圳，它就深圳市政府统一出钱，一个学生1000块钱，包括公办民办都一样，你拿到这个钱，你就可以发动本校老师以及聘请校外的老师来开展课后服务。那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这种学校之间会到来的差异，每个学校它能够开设的这个课程的资源保证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去确定的一个共识。 日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调查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72.7%的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但也有调查显示，双减政策中规定的课后服务存在着时间偏短、经费保证不足、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其中，综合素质拓展类活动资源不均衡问题尤其突出。双减政策落地后，如何均衡分配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恐怕也是摆在教育主管部门面前一个新的课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带给大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近日，家住朝阳区安利路林奥家园的市民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安利路西侧有一处公园，名叫景藏健康公园，公园东南角靠近安利路辅路。此前，这里有一处临时建筑，因为没有拆除干净，残留的水泥砖石结构侵占了人行道。 从那个阳山桥向北走，1.5公里处，我每天从这过，就是景藏公园的东南角。安利路边占了人行道了啊，就十来平米吧。原来它估计就是个墙头啊什么呀，就没拆净，建筑剩下的这个一直保留着。那盲人走到人行道，到那就断了。 市民表示，这一处建筑残留区域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处于道路交汇点，侵占人行道，影响了通行，希望拆除干净。 把人行道占完了，宽是1.5米，高是30厘米左右，就是砖石头。说这个单位可能怕出事儿，每天一个保安早晨上班的时候在那维护着。 记者尝试拨打了景藏健康公园的电话，但是没能拨通。属地龙翔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公园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属地将会联系公园的留守人员，同时会将这一问题反馈给街道办的城建主管单位。 这个我帮你记录一下吧，拆除的话，我们说到时候问一下城管，或者说是不是认定是违建。景藏公园那个一般就是留守人员的，也没有什么电话，就找一下现场的人员，我到时候再给您回吧。 记者也联系了属地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办城管执法队，对方表示将派人到现场查看，并进行建筑定性，再由分管队员探讨清理方案。 之后他们也会去现场调查啊、核实啊，包括查之前的跟那管面队员的沟通啊，可能如果是涉及到违法建设或者什么之类的，让他们先看一眼，最后看队长跟您再沟通，好吧？ 希望横在人行道上的这一处拦路建筑残留尽快得到清理。对于这一问题，新闻热线还将持续关注。近日，市民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海淀区阜成路两侧路段近几个月以来，由于进行电缆入地工程，导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路面坑坑洼洼，通行很不方便。他说， 从甘家口可能一直到楼沟桥那边，整个一条辅食路上的那个电力系统可能是原来是电线杆子，可能是入地，然后入地不是埋电缆了吗？他埋电缆之后，那个电力施工的那个单位啊，回填一下就完事儿了。基本上那道路就毁得呀乱七八糟的。 王先生介绍说，从今年4月份开始，施工单位开始进行高架电缆入地工程，但是架铺完成后，施工人员草草回填路面，因此整个阜成路从西向东大约有3-4公里的路面破损严重。 我有几次遛弯，然后夜里他们10点半开始用那个小机器当当当当凿地，拿镐刨开了把那个东西，然后再糊弄填的，那砖都碎了，碎了之后反正就是坑坑洼洼的，七高八低的那种的，这一段路就几乎就没法走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路政部门，然后接着再重复浪费钱再重新铺那路。 王先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修复破损路面。记者之后拨打了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道路设施科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阜成路是市政道路，建议记者向市属部门反映。 阜成路都是市属的，这不是咱区属管的，我们管不了。您打那个12328，您问一下投诉的。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工作人员回复说， 那我这边尝试帮您记录反映一下，如果这个不能受理的话，我这边再给您回电话，如果受理的话，处理部门的话会在7天左右这边联系您。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